我母亲是农村教师，她有点文化，所以呢就反对我这样的，一直我是在我母亲的打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对您要求严格 啊，对对，认为这行业没出息。 但是您打小又特别的喜欢。 对， 您先说说这陆家班，您是这个是您家祖传的吗？ 不是， 不是， 是这个巧遇。 巧遇， 对， 到底有什么样的巧遇让您爱上了皮影，走上了这条路，一直到现在呢？一会儿我们再来请陆老爷子跟我们来接着聊， 好吧？ 好， 城市文化范儿，我们马上回来。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系列节目特别邀请到了目前老北京唯一一家宫廷皮影戏班陆家班的第六代传人，中国传统皮影戏大师陆连达老先生，跟我们一同讲述他坚守下的灯影人生。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陆家班，您是第六代传人，您也姓陆，但是呢这并不是您家传的皮影戏班子。 对， 您是怎么跟他们结缘的呢？ 我小的时候吧，在学校上小学的时候，在老师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皮影小组。 就是因为喜欢。 就是因为喜欢。恰巧呢有一个大队辅导员也喜欢皮影戏，他是承德人，承德也有很多皮影。所以呢他教我们图画，他看我画的图画呢都像皮影人儿。后来就跟我说，说陆连达，你喜欢皮影吗？我说我喜欢呢。后来说的，那咱们能不能在学校成立一个业余的皮影小组。 那时候您是上小学还是中学？ 上小学。我说那好啊，就勾起我的兴趣来了。我们自编自导了几个戏。 那那个时候就是谁来教您的这个皮影怎么表演啊？ 就是陆景达先生。 那您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呢？ 我呀，原来这个皮影，学校的皮影都是用纸做的。没有钱买皮子。就自己的早点钱省下来。买图画纸。完了弄油，把它油了，上上颜色，油了以后装起来演那个。但是它不结实。 对。 演着演着就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到西四去买图画纸。一去走马路西，一回来走马路东。到了这个那个毛椒湾西口，偶尔的抬头一看，小孩上街，瞧瞧这东东张西望的，结果就看见了德顺班。我就不相信。我认为这个皮影戏都是在农村。农村那种半业余的，没想到北京还有皮影戏。根本不知道。一抬头一看，哎呦，是吗？擦擦眼睛，是，又走近一看，是首都德顺皮影剧社。门上有一个牌子。它是坐东朝西的门脸儿。因为下午了。太阳已经偏西了，它是东方，那么它就照着太阳正在上颜色， 给皮影上色， 给皮影上色儿。我就趴着不敢进去，就趴着门看了半天，进去怕人家不让看。这样吧，我就走了，走了我就说拿去要一些一个证明信，人家证明我是干什么的。 你是这样学校皮影班的。 对对，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吧。第三天我就拿着学校的证明信就去了，还是那个老师。这个老师叫陆景安，他是陆家的老五。 那您去那儿之后他们接待了您说什么吗？ 我拿证明信他一看，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这他我去戴着红领巾的，我说这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还有喜欢皮影戏的，他就觉得特别新鲜。这么着 后来呢，就是又过了两天，这个周六，陆景达先生去了，这个陆景安呢，就跟他三哥说了，有这么一孩子，小学的，拿着证明来的，但是在学校已经开始简单的开始演皮影戏了，陆景达就觉得哟，特别奇怪。首先说我这姓马路的路，少，这个而且叫陆， 他们是同一个姓啊， 陆连达，跟他差一个字， 太有缘了， 他叫陆景达，哎，听起来这跟哥们差不多吗？结果呢，这个他就很好奇，他说你约下礼拜六我见见这个孩子。后来又有一个礼拜六，又见面了，他大概想了一下，琢磨了一下我这个身份，是吧，他就是后来说那回去他就孩子，我想认你当我的徒弟，你愿意吗？跟您 他主动提出来的， 跟你母亲去回家商量商量。我心里话，别跟我母亲商量，跟我母亲商量准得砸锅呀。当时我就给老师鞠一躬，这么着就算是拜师了。景达老师非常高兴。 从此您就算是有了这个正式的老师， 对， 从此您真的就跟皮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对对对。 北京的皮影戏班分东城和西城两个派别，东城派多讲究神怪故事，西城派皮影中的主人公多是历史中的人物英雄。陆家德顺班正是西城派的代表。小学六年级时，年轻的陆连达结识了德顺班第五代传人陆景达，从名字上看他们像哥俩，从年龄上看他们像爷俩。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分，陆连达加入了有260多年历史的陆家德顺班，成了陆家班第一个同姓不同宗的传承人。 那那个时候您拜了师之后怎么学呢？ 拜了师之后就是接三差五的，我的老师到学校去指导。我们排 是真棒，还来这儿。 我们排节目的时候去指导。他的五弟弟陆景安老师也经常去学校指导。还有他的哥哥陆景奎，在他们家是老大，也去，也当着指导。还有他四弟，还有我们老师的四弟，就是陆景平老师也去指导，有锣鼓什么的，陆景平老师去指导。 就指导您不同的，有指导您怎么表演皮影，有指导您这个演唱 的，有 指 导演唱的。 哎呀，您看 他们的 几位一起来指导您， 锣鼓舞台都借来了，都借，我们学校不用做舞台。 哎呦，给你们很大的支持哈。这皮影戏这舞台是什么样的？ 皮影戏舞台就是有一个框子，有一个窗子，就是在窗子上表演呢，把这窗子放在框子上，后面用一个普通灯泡照着。 这是一套东西哈。 这一套东西，做起来很麻烦。 是吧？ 所以呢，就借我们关系搞得特别融洽，人家很愿意帮我们。 也是您有这方面的天赋，人家教着有成就啊。 他看见我很高兴，要不认我做徒弟，主动，人家都是求师傅拜师啊，这是师傅主动跟我说，跟我商量，回去跟你妈商量，还愿意不愿意？ 他们也是很开放的心态哈。 是，所以这个他们那会儿就现在的话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传承的问题，传承非常重要。 没错。 所以呢， 这些传统的技艺如果没有传承的话，真的是啊， 没有我现在。 没错。 没有我现在，可能去搞别的工作去了，是吧？因为我在学校就因为成绩比较好，所以班主任就认我陆连达，因为看我老弄皮影，怕我将来就进了皮影专业。那陆连达，你别着急，是吧？将来我保送你初中，不用考试，你放他的身，我保送你上初中。这是一个，还有我保送你上速记学校。 速记学校 那会儿有速记学校。 就是人家一边讲话，你一边就把这字儿 速写 来，速写， 速写，对，对，所以 找工作那个 让我踏实， 嗯， 说你就踏踏实实先把小学念完了，因为我四年级就搞皮影，五年级整个一个学期，整个是都在搞皮影，

我有的时候知名的这个戏剧家什么的一块儿聊天，我一拿出作品来，他就说你这个作品有点京味儿，就是北京的东西，外地呢好像这个没有这么讲究，当然人家有人家的特点。 咱们这皮影大部分是什么皮子做的？ 过去用驴皮，因为驴皮呢一个是好买，另外它皮质柔软，在表演的时候它很听话。 哟，这能360度的转呢， 能扭过来 啊！它这个柔韧度相当好， 就是用皮很讲究 啊、哦。现在还是用驴皮做吗？ 现在不是了，你看这个，牛皮的 哦。为什么现在不用驴皮做了呢？ 驴皮很难买 啊、哦， 驴皮去做阿胶去了。 哎呀， 变成营养品了。它熬阿胶要上等的驴皮。 咱们做皮影也得用上等的驴皮， 对了，正好跟他打架，也得用上等的驴皮，所以后来没办法，就觉得牛皮好买，买牛皮了。 这个做的也非常精美，这个人物是谁呀、啊？ 是甄妃。 甄妃啊，哎呀，这柔美的甄妃，这衣服也很漂亮，头上的头饰非常的复杂， 对， 长长的睫毛， 所以呢。这个皮影都是带京味的， 纤纤细指，真的好美啊！这想演好皮影戏，是不是也得把身体给锻炼好？要不这一场戏下来，这动作也不少，连说带唱带比划的。 这个还不说，原来我们在天桥那个剧场里演出，我们最少一天在那儿演6个小时，连续不断，观众可以换，演员连续倒班吃饭，礼拜天9个小时。就站9个小时，你像我年轻那会儿要换着师傅们吃饭，我最后一个吃饭，所以这个就是要站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要锻炼好身体。 搞表演的一定要站着，坐不了，没有坐的机会。当时我的小学员还要给师傅们沏茶倒水啊，是甚至给人扇扇子，夏天演出非常热，给人擦汗。 所以您现在还坚持锻炼吗？ 我现在还坚持，就是饭前饭后走一走。 所以您现在还这么瘦，千金难买老来瘦。 我就觉得皮影戏给了我人生，另外呢给了我好身体。我表演一表演就是1-2个小时围着台转，没有坐的机会，所以这都是健身的一种方法，都让我赶上了。 那么陆老先生呢，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皮影艺术，特别是陆家班的皮影工艺有了很多的这个了解哈。那么与陆家班结缘之后呢，您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后来又去了首钢工作，是吧？这个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说。 对， 但是依然没有放弃对皮影艺术的追求。1979年国家落实文艺政策，恢复了北京皮影剧团，您又和皮影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稍后我们继续接着聊。那么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系列特别节目，邀请到了陆连达老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皮影的不解之缘。刚才呢，您也跟我们说到了，您和皮影结缘是机缘巧合哈，马路上看见了陆家班的这个牌匾， 对， 然后拜在了陆家班第五代传人陆景达的门下， 对， 成为了陆家班第一个同姓不同宗的传承人， 是的， 第六代传人。然后您是哪一年中学毕业？ 没上中学哈 ， 有小学直接去了德顺班。 啊，有小学直接去了德顺班？ 小学没毕业。 啊，小学没毕业去了德顺班。 对， 那时候德顺班算是工作吗？ 工作。 哦， 算是工作。 在那儿工作了多长时间？ 在那儿工作了10年。 等于拜在这个陆家班门下之后呢，您一边在学校里学习文化课，一边学习这个皮影的制作、表演啊、演唱等等等等。 对。 然后小学还没有毕业， 就去了 德顺班。为什么没毕业呀？